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一级级上塔尖。

我抬头望天空，想起说爱我到永久，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，无论你走后冷冷的清秋，相逢也只是在梦中，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，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。 来自毛宁的一首老歌《晚秋》，有多少人喜欢这首歌曲呢？现在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点歌节目，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也许下一首放的就是你的歌哟。另外呢，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商城里有红码头的专场，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保证每款都是正品。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那有人说啊，冬季是一个非常需要爱情的季节，因为这样就可以互相拥抱来取暖了。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，因为爱情。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随时可以为你疯狂，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，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那么欢迎大家都来点歌啊。刚刚有一位叫做雷雷清氧酵素 and 燕窝的这位朋友啊，他点了一首赵雷的成都，说好怀念成都的美食。难道你是成都人吗？成都的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，我也到现在也一直难以忘怀。来，这首《成都》送给你。 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我们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同时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那刚刚呢，这个点了一首叫做成都的雷雷啊，他说我不是成都人。那其实不管是不是成都人呢，我觉得赵雷的歌曲包括这首成都啊，让很多人的都很喜爱。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林忆莲也是啊，她的歌曲哪怕在很多年之后，当我们再想起来再听起来的时候，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。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林志炫的烟花易冷。 如你默认相思苦等，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痛直奔一盏盏灯倾塌的山门，容我再等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曲古筝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斑驳的墙门盘踞着老树半生回荡的是在等，始终一

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。我想要怒放的伤 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玲。刚刚的这一首《怒放的生命》啊，是来自天各一方。他说：“你好，我想点一首《怒放的生命》送给开车的王云龙，希望他不要被命运打倒。”我听到这里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但是我想说。真的，也许命运有时候在捉弄我们，但不管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什么，也许眼前一片黑暗，如果看得到一点点的光明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的去坚持，因为毕竟生命是最好的恩赐，对吗？加油吧。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，是来自蔡依林的《日不落》。 你